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来人，上笔墨。姜世子好文采，刚才也未妄言，只是本王听得不太真切，还请姜世子亲手为本王写下答案，让本王关上一关。 众人被帝子元突然的一出弄得摸不着头脑，刚才姜云修的回答声声震耳，回音还响着呢。摄政王，您老人家耳朵没毛病吧？唯有景贵妃和姜云修眼底划过一抹慌乱，景贵妃不自觉地绷紧了身子，眼神沉了沉。帝子元话音刚落，吉利已端着盛放笔墨的方台走到姜云修身旁。 姜世子，请。 姜云修抬起手，还没碰着方台上的笔尖，帝子元不容智慧的声音传来。 用左手。 姜云修右手猛地一顿，突兀地停在笔杆半寸之处。只这么简单的三个字，让刚才还对着满朝文武大论国策的姜云修一下子变了脸色。 姜云修，本王让你用左手作答，怎么不敢？你区区一介白身，敢调阅科考试卷，夜闯刑部左侍郎府喊冤，敢在文武百官面前谈论国策，敢对本王说天下大事，这些掉脑袋的事你都敢做，怎么现在连握起一支笔都不敢？你在怕什么？ 学生 大理寺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层层审案，你以为真的毫无所得？姜云秀，能在重重守卫下调包试卷的人，除了功劳大人，还有你。 此话一出，满殿皆惊，一时众人瞪大眼，听着摄政王的下文。姜云修故自镇定，收回了停在半空的手，却始终止不住抖。 学生，不知道殿下在说什么。 不知道？怕是这仁德殿外，没有人比你更懂本王的话。姜云修，本王说你才是那个将试卷偷天换日藐视科考的人。哦，不对，本王说错了，应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试卷被换掉的荒唐事。吉利。 帝子元挥手，吉利从方台宣纸下拿出一张纸，展开在众人面前。 这就是那道被你亲手送进左侍郎府作为呈堂证供的科考试卷。 帝子元从一旁侍卫手上接过一张卷轴，朝高台下扔去，长达一米的诗卷从石阶上滚落，呈现在众人面前。 这幅诗卷是你淮南旧宅中寻出，大理寺辗转找出您几个幼时好友，他们指出这幅诗卷乃你幼时左手所写，虽略有不同，但这幅诗卷的笔锋和科考试卷上极为相似。所谓被调包的考卷，本就是你亲手所写，只不过京中无人得知你左手亦练的一手好笔墨，更没有人会想到你会甘愿在恩科考试中自毁前程，才认为你的考卷是被人所换。至于考卷内容文采低劣，你以为本王真的是要考教你？本王是想让满朝文武都看看你的学识，众人才会知以你的能力答出一首草包文又有何难？ 仁德殿外满场皆惊，谁都没有料到这桩科举舞弊案竟然会这样峰回路转。那大理寺卿黄埔果真是有些手段，连姜云修淮南旧宅里的笔墨也寻了出来。摄政王早已知道真相，才会有今日琼华宴上这出闹剧。到此时众人才知，摄政王刚才一句可惜了，究竟是为何所说。可是姜云修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嫁祸朝臣扰乱科举有什么用？ 仁德殿下的哪个不是成了精的人物，心底一琢磨就看出了门道，这事儿怕是冲着摄政王和帝家来的，只是不知道幕后的人究竟是哪一位。众人心里头琢磨，也不敢妄自猜测。高台玉座上，弟子元目光灼灼，神情凛然，冷冷开口 说：江云修，你不惜自毁前程，放弃恩科，处心积虑诬告功绩者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 这一句才算一锤砸下，敲打在所有人的心上。一旁的景贵妃唇角一僵，脊背不由得挺直了几分。她看向江云修，眼底深沉似海。弟子元轻飘飘扫了他一眼，似没看到一般。 到底还是年轻，不如佳宁帝沉得住气。 韩云离两人最近，他沉默地看着景贵妃僵硬的神情和眼底一闪而过的恐惧，心底轻轻一叹。仁德殿上，众人都在等江云修的回话。半晌，等到所有人都不耐烦的时候，他才动起来。 摄政王说的没错，考场试卷是我用左手所答，我谎称试卷被换，入侍郎府喊冤，是想报复龚大人。 众人等了半天，只听到江云修这么一句话，自是觉得不尽兴，都皱起了眉。 是吗？龚大人和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诬告他？ 科考前，我曾到公府投拜名帖，攻击者却令人将我的名帖送出，我好歹也算名声不浅，他如此辱我，我心生不忿，故而如此。 就这么简单？你不惜放弃前途，就是为了报复龚大人？ 是。 江云修抬手，众人只觉得他望着的是弟子元，可唯有弟子元身边坐着的那人才知，他如深渊一般的目光是放在自己身上。 我学识可比三甲，若是大理寺没有发现我左手能书的秘密，今日的琼华宴上谁不为我叫屈？我虽不是状元，又有谁不赞我有状元之才？如此一来，我的名声定然盖过三甲。更何况朝廷未尝不会破格录取我，就算不通过科举，大晋朝堂上也该有我一席之位。今日被揭穿我左手的秘密，是我时运不济，我犯了死罪，随摄政王处置，左右不过一死。死前我江云修之名传遍云下，倒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。 江云修回的激进张狂，令众人瞠目结舌，这是什么荒唐的想法？弟子元丝毫不为江云修所动，看着他缓缓开口： 江云修，你学识高又如何？纵有状元之才又如何？你瞒天过海，嫁祸朝臣，将整个大晋朝堂玩弄于股掌之中，随你妄言厥词又如何？你这样的品行，纵使文采学识高出百倍，本王亦不稀罕，我大晋朝堂也不需要。刚才本王还说可惜，现在本王看来，你不入我朝堂才是本王和大晋之幸。本王要你一条命有何用？本王就是要你活着看着本王选出来的三甲如何造福百姓，鼎立朝堂，将来受到万民所养，成为国之柱石。 弟子元一声高过一声，如暮鼓晨钟，直击人心。梁以斌三人满面通红，豪情万丈，望着弟子元眼底放光，敬仰之情溢于言表。江云修脸色惨白，刚才强撑的嚣张和无畏被击得粉碎。他是个读书人，满腹文采，也曾一心报复立足朝堂为民请命，到最后却在这仁德殿下落得如此下场。瑞王见不过一瞬局面被弟子元扭转，目光一沉，朗声朝弟子元开口： 摄政王，江云修这桩案子是他心术不正，咎由自取，此等败类犹如世子之名，理应重罚。 瑞王全然忘了刚才为江云修说话时的义正言辞，脸皮之厚也是罕见，他一本正经强硬道： 可是赵仁的案子要撇开来，不能因为赵仁片面之词就认为帝世子没有私相授受的嫌疑。这种事口说无凭，如果两句轻飘飘的话就轻易定了案，那以后不是满大境的学子都只想拜在帝世子名下？毕竟不是谁都可以提前知道科考试题的。 帝进言目光一沉，却始终坐在位置上不辩驳不动怒。 瑞王这话虽难听了些，却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 是啊，瑞王说的有理。 哎呀，若是大晋科考成了帝家私务，那对平民子弟有何公平可言？ 这个瑞王倒也知道抓痛脚，帝子元最是宝贝他这个弟弟，肯定是要护下帝静言的，那帝家势必失了声望，帝静言也再没脸面为太子师。 瑞王叔，孤能证明老师为赵师兄布置的功课和科考试题相同，只是巧合，并非私相授受。 景贵妃错愕地抬手看着韩云从王座上走下，行到高台边。整场琼华宴里一直不动如山的帝静言神情一变，他抬手朝韩云看去，眼底隐有温热之意。 到底是殿下的弟弟。 这太子殿下，科举舞弊干系重大，您年纪尚幼，不可因一时意气袒护你的老师。 瑞王神情一变，他怎么都没想到今日这琼华宴上竟是他韩家太子为帝进言说话，一时又惊又怒。 孤早想入大理寺为老师和赵师兄作证，是老师不愿让我卷入此事，劝我不必开口。孤虽年幼，却也知道是非黑白，那日布置功课时孤亦在场，如果老师有意舞弊，何以会让孤知道？这不是落人口实。 韩云眉眼里尚有孩童的青涩，却已然有了皇家人的威仪。他的目光在八王和群臣身上扫过。 众卿若是觉得三甲所言当不得数，那孤就以一国储君的身份为老师和师兄作保。这桩案子不过是欲加之罪，他们堂堂正正，绝无私相授受之疑。 韩云立在高台边，景贵妃失望恐惧的目光如针扎一般落在他身上，他小脸绷紧，藏起眼底的内疚，努力站直了身子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